第25集，失去元素之灵。 我们都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这与我们的种族无关。有时，弱点其实是一种尚未表现出来的力量，有时，弱点则会导致我们彻底毁灭，而有的时候，两者皆有。智者了解他的弱点，而且会从中吸取教训，而愚蠢的人则会任由他的弱点控制并毁灭他。但有时，智者也是愚蠢的。 奈奥祖骑在竹星背上，返回自己氏族的领地。刺骨的寒冷使他不禁怀疑，他埋在厚厚的黑色毛皮里的那双手是否还能张开。他心中希望，这黑夜不如就这么把他吞没。在得知他对他的人民犯下了怎样的罪过之后，他怎么还有脸回到他们中间？在另一方面，他又怎能就此逃走？而且他要逃往何处才能不被吉尔加丹找到呢？他苦涩地希望自己能有勇气把他时刻带在身边的匕首刺入自己的心脏，但他明白自己做不到。兽人们认为自杀毫无荣耀可言，那只是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懦弱回应。如果他屈从于诱惑，采用这种方法来逃避他所面对的恐惧，他在死后将无法以灵魂的形式继续存在。他可以继续假装对一切毫不怀疑，甚至也许还能继续小心地侍奉吉尔加丹。除了他强大的力量之外，没有其他证据显示吉尔加丹拥有读心的能力。这个想法令奈奥祖振作了一些。是的，他可以减弱这个外来者会带给他人民的伤害，这样他就可以继续服务于他的人民。黎明之前，奈奥祖跌跌撞撞地走进自己的帐篷，他身心俱疲，期望着一头倒在毛皮上睡去，至少能够忘却一小会儿他的痛苦。但他看到的却是一道几乎令他目眩的明亮光芒，令他跪倒在地，同时还看到他的学徒古尔丹站在吉尔加丹身边，脸上带着阴险的窃笑。 你要背叛我了吗？ 古尔丹，是你？你都做了什么？你居然跟踪我？但你都听到了，为何你…… 我只不过是向吉尔加丹大人揭发了一只老鼠，而吉尔加丹大人将决定如何处理胆敢违抗他的害虫。 我很痛心，我选择了你，奈奥祖。我赐予了你力量，我向你展示了如何使你的种族进步，并且确保他们绝不会在这个世界屈居人下。 你欺骗了我，你让我看到了虚假的幻象，你诋毁了先祖之魂和他们所代表的传统。我不知道你这么做的目的，但我知道绝不是因为对我的人民的热爱。 但你们却因此而繁荣昌盛，你们现在团结统一，这是数百年来的第一次。 那也是团结在一个谎言之下。 你还可以重获我的欢心，我有个任务要派给你，如果你能够完成，你这次的信仰缺失就可以一笔勾销。双狼氏族的酋长做的那些事令我烦扰，尤其是他不是唯一对正在发生的事抱有微词的人，还有其他人，毁灭之锤的持有者，刃锋氏族和红布氏族的一小撮人，只有那些无关紧要的家伙出言反对是一回事，但如果反对者人数多起来就不一样了。我的计划必须万无一失，因此我要确保他们服从于我。光是让他们宣誓效忠还远远不够， 我们必须确保他们的合作。现在与我们合作，永远与我们合作。 伟大的主人，您的建议是？ 有这么一个办法，能确保他们永远与我们束缚在一起，永远对我们忠诚。 奈奥祖本来以为在先祖之魂向他揭示真相之后，他已经习惯了恐惧，但此刻听完基尔加丹简述他的计划，奈奥祖发现自己感受到了更加剧烈的惊骇，那是永远的束缚，永远的忠诚，永恒的奴役。他抬头看着基尔加丹炽热的双眼，他明白自己只要点头就行了，但他无法让自己这么做。他没有点头，只是呆立着瞪视基尔加丹，仿佛毒蛇面前的一只小鸟。 那么你要拒绝这个赎罪的机会？ 我绝不会让我的人民被毁灭，让他们陷入被永远奴役的生活。 这是你的选择，你同时也选择了他的后果。我告诉你，奈奥祖，你的选择将无法改变任何事，我的意愿仍将得到实现。你的人民仍将变为奴隶，但你将不会继续受到我的宠爱并领导他们，而将被迫成为一名无能的旁观者。我认为那会比简单的杀掉你有趣得多。 奈奥祖张开嘴巴想说些什么，但他无法出声。基尔加丹眯起了巨大的双眼，奈奥祖动弹不得。他问自己，怎么会这么愚蠢而轻信？他怎么就没能看穿那些谎言？他怎么会把这个怪物送来的幻象误认为是他挚爱伴侣的灵魂？泪水充盈了他的双眼，沿着他的脸颊缓缓流下。基尔加丹向他微笑，然后慢慢的、刻意的将他的注意转向古尔丹。奈奥祖意识到古尔丹脸上的那种渴望得到赞赏的饥饿狗仔一般的表情是他永远也不曾有过的，这让他的心中感到了一丝宽慰。 没必要用美丽的谎言来引诱你，是吧，我的心傀儡？你不会在真相面前退缩。 我确实不会，巫主，我活着就是为了供您驱使。 我开诚布公的时候你也得说实话。你活着是为了权力，你追求权力，你渴望权力，而在过去数月里你的能力已经增长到了我能够加以利用的地步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崇拜或者尊敬，而是各取所需，互相利用而已。但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关系很可能持续下去。 如您所愿，请告诉我您要我做什么，我发誓一定完成。 毫无疑问，你一定意识到了我希望铲除德莱尼人。我这么做的原因与你无关，你只需要知道这是我的意愿。迄今为止，兽人做得不错，但他们还能做得更好，他们应当做得更好。出色的战士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器，所以，古尔丹，我将赐予你和你的人民一件你们从未想过的武器。这要花上一些时间，你必须学会使用这件武器，然后你就可以将它传授给其他人了。你愿意吗？准备好了吗？ 开始吧，伟大光辉的存在，您将看到我是一名多么聪明的学生。 杜隆坦浑身沾满了鲜血， 其中大多数是他自己的。出了什么问题？一切都在照常进行。他们发现了一支德莱尼人的狩猎队，他们发起突袭，率先进攻，等待着萨满使用他们的魔法来攻击德莱尼人。但萨满们的魔法并没有释放出来，相反，双狼氏族的战士们一个又一个地倒在了德莱尼人闪亮的剑刃与蓝白色的魔法之下。杜隆坦奋力厮杀求生，他突然看到德雷克塔尔正在绝望地与敌人格斗，但使用的仅仅是他的法杖。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萨满们没有支援他们？德雷克塔尔在想什么？他挥舞法杖的战斗力还不如一个孩子，他为什么不施展法术？德莱尼人凶猛的战斗，牢牢抓住这个因萨满们意外缺席给他们带来的机会，他们步步紧逼，杜隆坦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如此猛烈的攻势，他们的眼中闪烁着光芒，似乎因为第一次感到胜利将至。草地因为沾满鲜血而变得湿滑，杜隆坦脚下一滑，摔倒在地，而他的对手举起了剑。那么就是此刻，他将光荣地战死，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场光荣的战斗。出于本能，他举起了战斧，试图格挡即将到来的一击。虽然他手臂上铠甲的连接处已经被深深地砍了一刀，令他的手颤抖不已。他抬头看着那个将要杀死他的人的双眼，他认出来，那是瑞斯塔兰。就在那一瞬间，德莱尼守卫队长明亮的蓝色双眼也瞪大了，他认出了杜隆坦，止住了他的劈砍。杜隆坦大口喘着气，试图聚集力量继续战斗。瑞斯塔兰用鸟鸣般的音调说了几句话，所有德莱尼都停下了几乎已经挥出的攻击。杜隆坦站起身时，意识到还活着的双狼战士已经所剩无几，战斗再持续一会儿，德莱尼人就会把他们彻底消灭，而他们自己只会有两三名伤者。瑞斯塔兰转身面向杜隆坦，他的脸上各种各样的表情混杂碰撞，有怜悯，有厌恶，有惋惜，也有坚定。 由于你对我们先知所做出的怜悯与荣誉之举，加拉德之子杜隆坦，你和你氏族的幸存者将免于一死。治疗你们的伤口，回家去吧。但不要指望下次，我们还会对你心慈手软。我们两不相欠了。 杜隆坦， 感谢先祖，你还活着。 酋长，至少他们还允许我治疗， 去治疗其他人，然后我们得谈谈。 德雷克塔尔点了点头，不敢直视酋长的双眼。他和萨满们匆忙地用法术治疗他们能够治疗的伤口，又用药膏和绷带对他们无法治疗的伤口进行了处理。杜隆坦的身上还带着伤，但是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他也在帮助萨满们。杜隆坦做完了能做的一切，站起身来扫视四周，超过15具尸体倒在青草之上，他们正在变得僵硬，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副手洛卡尔。杜隆坦目瞪口呆，他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他只能带着仅剩的几个人，带着那些阵亡者回到他们的领地。阵亡者将会在火堆上火化，他们的躯体将被赋予烈焰，他们的骨灰将被撒向空中，被流水和土地吸收，他们的灵魂将前往沃书谷。对于这些无谓的牺牲，愤怒突然淹没了杜隆坦。虽然先祖之魂曾经告诉他那些话，但他心中一直有什么在对他低语，说这场对德莱尼人的攻击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转向德雷克塔尔，低沉地咆哮着。这个比他瘦小的兽人正坐着大口喝水， 杜龙他一把抓住德雷克塔尔，把他揪了起来。 这是被屠杀，有15个族人就这么死在我们面前，大地畅饮他们的鲜血，而我根本没看到你或者任何其他萨满用法术战斗。 那些元素之灵，他们这次不愿前来， 是真的吗？元素之灵不愿在战斗中帮助我们？ 是真的，伟大的酋长，我逐个向所有元素之灵发出了请求，他们说这有违于平衡，他们将不再允许我们使用他们的力量。 这不仅仅是个信号，这是他们在呼喊，这是一声战吼，警告我们做错了。 让我们尽快把伤员送回家，然后我会送出消息。如果我所担忧的是事实，因为我们对德莱尼的所作所为而被元素之灵疏远的不仅仅是双狼氏族的萨满，那我们必须去当面质问奈奥祖。